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:15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今天请欣赏一组有着俄罗斯音乐之父美誉的格林卡创作的管弦乐曲，曲目有两个俄罗斯主题交响曲、西班牙序曲一、西班牙霍塔舞阿拉贡奈撒二、马德里德一个夏日夜晚的回忆，还有圆舞曲幻想曲、科姆斯基王子库克尼克的悲剧配乐，由斯维特拉诺夫指挥原苏联交响乐团、波勒肖伊剧院交响乐团演奏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